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106集。 我去，你们好快啊，不是找大佬问出来的吧？ 不是，我们帮主抢。 嗯，厉害厉害。 分享一下呗。 我发现其他几大帮会的人都没冒泡。 还没开出来呗。 其他几个帮主不想说话，他们感受着陡然增大的压力，只想把昭慈从头到脚骂一遍。不过他们不知道昭慈和大佬用的办法不一样，他没想到用傀儡师，而是让外面的人脱光衣服挤进去一个肩膀给里面的人垫脚。但这不重要，反正他们成功开出来了。昭慈想想那几个帮主的情况，只觉万分舒爽，弯腰赏花。 你们看这个黑玫瑰开得多好、啊、 随着好字落下，一个男人猛地从里面抬起头来，和他来了一个脸对脸。男人往他身上一抓，拖着他就进了花海。帮会成员急忙过去救人，也被先后拉下去，一轮攻击砸下来全部扑街。一行人站在副本门口，有些弱小可怜加无助。带队开出副本，又带队门口游的昭慈深吸一口气。 没事，开荒嘛，正常，咱们明天再打，十方居灭他们搞不好也被拖下去了。 确实，被拖下去过的江队这时已经等来了方景行，他们新接了一个任务，再次踏上打赏金的道路。 后面是什么？ 没走完那个花园，走中间行不通，肯定会引一边的怪，不是左边就是右边。 你们把第一批小怪打死以后，派一个人去引怪呢？ 派了。第二堆花丛是从左边攻击，右边抓人。 江晨想象一下负责引怪的人大义凛然跑到右边被拖进去的画面，沉默几秒。 左边和右边的怪能打起来吗？ 心有灵犀啊。我试了，没用，他们不会相互打。 那上树打呢？ 他们也会上树，我就是在树上死的。 还是明天再研究吧。 方景行陪着他把手里的任务做完，成功将赏金墙开到五级，便去竞技场做实验。二人选了一个有高低落差的地图，方景行站在下面望着他，等他跳的时候便张开双臂把人接在了怀里。江晨没和他计较，见他的血条掉了一块，便知道高空坠物的设定管用，如果再高一点肯定能砸死人。方景行也觉得全系里新加的这个有点意思，能趁着别人还没发现前出其不意一把，坑点人。 多亏某人运气好，跳崖都能砸到人。 方景行笑着看向封印师， PK 还是打竞技场？ PK 吧。 方景行自然随他，陪他打到九点半回到帮会，见他要下线终究没有忍住，上手摸了一下对方的头。 晚安，好梦。 江晨已经点完了下线，看他一眼淡淡回了一句 嗯。 方景行望着他的身影消失，去论坛看了看，论坛果然炸了，怀疑的人不在少数，毕竟是接二连三的开出隐藏剧情和副本，而且都是短时间内就打通了关，实在让人不能不多想。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官方似乎也在关注这事儿。等方景行看的时候，他们的公告刚好出来，说是人家没问题，质疑的玩家全被打脸不吭声了。其余的人又是一阵膜拜，终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新开的副本上， 从陈星应援那边的消息看，他们打的是满级大小姐的副本，这不像上次的副本有那么多条件，因为大小姐那金灿灿的笼子实在太惹眼了。另外九个符很快也开了出来，但都没能走多远，只能明天再打。时间悄然溜走，到了零点，除了已经放弃的精进联盟，其他几个帮会和另外九个府的人都去了副本，要抢这个首杀。可惜一整晚过去，公告风平浪静，全都没能通关。最先开出副本的大佬一觉睡到天亮，上线后就收到了全服玩家的热情问候。 哎，大佬来了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实力。 大佬加油！ 哎，压住吗？我赌今天。 我也是。 这还有什么可赌的？ 咱们可以赌几点呢？ 大佬又打赏金去了。 我赌晚上。 为啥打赏金啊？ 是啊，手上的关键时刻你打什么赏金啊？ 然而大佬们不仅打了，还又打了一整天，因为队伍里有人白天要上班，只能晚上打。江晨便等着他们上线，这才集合出发，进了大小姐的副本。同一时间，另有几个主力队伍也进了副本，开始攻略。而已经打完的便只能在外面观望，忐忑地等着大佬的消息，祈祷他们快点死出来。官方同步关注着进展，忍不住又找策划团队确认了一遍。 这回不会出漏子了吧？ 策划抖着腿。 放心，我们又检查了一下，他们这一次绝对没有落脚点，只能正常打。 对，前期就够他们受的了，今天应该通不了关。 他们再能钻漏子，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。 加我一个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 官方觉得妥了。一回生二回熟，江晨他们这次连 BOSS 都不怎么打了。等大小姐选完人，王飞鸟便负责遛他，被选中的抓紧时间从笼子里爬出来。大小姐顿时又疯了，把他们全砍一遍，哭着跑了。几人原地复活，再次走到后花园，站在门口没有动。鹅卵石小路仅能容纳两个人并肩通过，昨天方景行他们已经试过，单人走在正中间总会吸引一边的怪，何况这一关卡设计出来总不能让玩家只走一条直线就过关，所以找对称线的方法行不通。左右的花池是水平对齐的，而且长得都一样，门口到第一组花池的距离和几组花池的间距均约为两米，这个空间大概是给玩家打怪用的。因为全挤在小路上打不现实，而这个两米再加上小怪起身后腾出来的地方，这才够他们施展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